生活态度就在这里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.com，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喂，好啦，土爆，好似你今日好似好红喎，呢两 近排啊， 系咪啊？即系近排，又唔可以话讲近排，我谂即系今日啦， 六四之后咯， 吓、啊、 六四前后咯， 六四有一回事啦，六雪六四你上次就吓、啊、即系绰绰有余啦，你对嗰个叫做系浸大嗰条友就真系吓，嗰、啊那个名我都唔记得啦，系嘛？咁啊，今日就嗱、主要就系因为咧呢一、這个咧這個台灣咁有位靚妹呢 ,18 歲係咪咁就話啦係想喺台灣裏面呢就尋求呢個政治庇護。咁當然啦，就其實有啲傳媒呢就一早就聽我哋節目，咁亦都呢即係其實喺年頭嘅時候呢，阿土伯你亦都講咗啦，咁尋求呢、這個係咪尋求華民主書院嘅幫忙呀，係咪 唔係直接搵華民主書 係。 就其實應該，如果我沒有記錯呢，就是五月頭到的。 嗯， 就我記得我在大軍閥裏面的節目裏面講的嘛，我是講緊抗爭的時候講這件事的嘛。 確實是的，確實是 的。整個背景就是這樣嘛。 是啦。 講緊就是為什麼你用勇武抗爭你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、不合乎成本效益嘛。 啊、 我講緊的時候是賴過這件事的。 咁有些人提起你呢，咁當然呢就是賴你啦，就話你啊梗係即係你搞大了一件事啦。係咪即係而家呢。 一個月都搞唔大。 係啦。 都搞得大了啩？ 唔係，即係話你篤灰啊！即係如果你唔篤灰嘅話咧， 點會一個月之後先發生 咧？咁、唔知啦。咁你二月嗰陣時爆噶嘛，係咪？咁你爆咗，其實你二月嗰陣時爆翻到而家， 其實我係講過兩次嘅。喺、大軍閥裏邊， 係 唔知二月、三月係講過一次，四月、五月亦都係講過一次 嘅、 分別都喺。同抗爭連結嘅時候，我係提呢個 point 嘅，你哋都唔係覺得好緊要㗎。 係嘅。 因為點解呢？我再講一個事由，就其實一月我呢係收到呢個 message 嘅、就有人問我嘅意見、就以為有人去搵時代力量喎、即係做埋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添啊，關於佢呢個唔知咩月光即是行动 之 前的东西、月光抗争 是。所以原名就是叫初一的月光，即是意思呢就即是叫做是初一的鱼蛋革命啦。 那呢就问我意见识不识这个人，那我说我不识。那但是呢我自己纯粹从站在他的角度 去答的这个问题。我就说你去走佬台湾很大镬的。走佬台湾大镬在于什么呢？你是沒有引渡協議，所以呢你是人身自由是沒有問題的，如果人家接受你是不是這個政治庇護一個問題，但是你好像磊落這樣的、我 exactly 我答 我的同事的時候， 那些就叫著草，那些就不是叫做是、那些就不是叫做是、政治庇護， 還有台灣是沒有政治庇護 的如果香港人 因為沒有難民法， 還有這個的、澳門人都好 是因為這個的港澳關係法咁上下嘅嘢咧，係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嘅。但係就算你俾人接受所謂嘅政治庇護啦，咁你真係全世界都唔使去嘅呢一生人，你去唔到美國，你去唔到加拿大， 係。 同埋另外一樣嘢，要去 judge 呢一個所謂嘅政治庇護咧，其實都係有問題嘅。因為點解？好簡單嘅道理啫嘛，同樣嘅罪行。我哋用 layman 啲嘅角度得噶啦，唔使话咩国际关系啊、国际法嗰啲咁复杂噶啦。同样嘅一个罪行，掟石、骚乱，发生喺美国，美国佬告唔告你？发生喺台湾，台湾人告唔告你？嗱、除非你话喺香港就死刑，嗰边就唔使死刑，咁当然就系冇得引渡啦，系咪？咁但系人哋去 judge 嘅时候，唔单止系讲引渡嘅问题，亦都系讲埋咧，究竟 你呢样嘢系咪涉及到即系所谓政治嘅层面噶？例如更加直接啦，喺大陆， 嗯， 违反国家安全，咁咪美国冇噶嘛，大佬， 嗯， 或者嗰啲系涉及言论思想结社自由嘅一部分嚟噶嘛， 嗯， 咁所以嗰啲人咪攞到政治庇护咯。MOCE 都系噶 ，MOCE 都拗过噶，喺美国。即系唔系行政机关直接俾一个美国 passport 佢嘅，佢系要上到法庭，系法庭最后判噶。因为你法庭判都有道理啊，大佬。同样 MOC 喺美国噏呢番说话，会唔会俾人告先？会唔会俾人迫害先？喺街度俾人喺度追打先？ 唔系如嗱，即系 MOC 嗰个例子咧，就好明显系因为佢系以言入罪。系嘛？佢系讲一啲说话，啊，即系得罪咗呢，這个叫做新加坡政权啦，系嘛？咁佢系即系主要嗰阵时就系得罪咗呢个李光耀啦，咁因为死 Q 咗啊嘛，咁就将佢就又唔知拉埋嗰啲咩同性恋啊，又耶稣啊，又剩啊，咁然之后人哋新加坡就话佢吓，即系叫做系宗教上面有涉俗啦，嗰样嘢啦，咁变咗嗰样嘢，其实系因为你自己有啲言论上面嘅主张系侵犯到你自己嘅言论自由。或者你自己 有自己清楚的政治主张，是有一个被压迫的一个事实在这里的。如果你说在那个叫做是鱼蛋革命，甚至乎你说是就是鱼蛋革命，我记得那时候，其实金英，如果大家有看金英在年初一之后那一天那个特备，其实他多次重复的了，其实都不知道你们其实是为了什么而上街的。即如果你们自己真的示威的话，那其实你应该是有个清晰的诉求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你的诉求何在呢？ 为了小贩？ 是不是为了小贩呢？是不是为了小贩 争夺呢？ 是啦，争取什么权益呢？是不是？即如果你那样东西不是的，你没有一个统一嘅一个政治诉求，但系你只有行动，如果嗰个行动系扰乱嗰个公众秩序嘅话咧，咁虽然你话好多人话有同情啦，系咪？咁但系你都好难去归纳到一个嗰个共同嘅行动纲领喺度嘅。 咪所以我其实我简单总结两点嘅啫，即系真系私底下我又咁讲， 嗯， 公开我亦都系咁讲， 系。 喂，第一乜你唔系预咗嘅咩？喂，我哋做行动嘅时候。我唔知道你班本土派系点样做行动啦，吓，你做完之后你又走咗去，即系叫咩话？敢做不认事抗争嘛，系嘛？你哋呢句系名句嚟噶嘛？对唔住，我哋做行动嘅时候，我哋系有思考清楚自己嘅政治路线同埋政治方向，我哋所谓嘅手段公民抗命，其实我哋系要甘于付出代价噶。我冇谂住走佬噶，大佬。 系阿土， 因为点解咧？嗱，我哋嘅逻辑好清楚。呢条公呢个系当权者订立嘅不公义嘅法律， 嗯， 即使你用一条好普通嘅罪行，行为不检又好，非法集结又好，告我哋都好，其实系凸显你当权者去起诉我哋同埋判我哋入罪嘅荒谬啊嘛。 嗯， 喂，我最主要批判你就系呢样嘢，你唔可以做完之后一个屈尾十，后悔走咗佬去，唔好话你去边度啦。是不是去台湾啦，是不是去美国啦，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不用我讲，全世界都知道啦。你走访了台湾那么多个团体啊，走去问人家求援啊，大哥。 即是走访了几多个啊，现在他叫曝光了，或者你都即是饱响口啦，叫做是时代力量的嘛，苏花是。 其中一个啫， 其中一个。 不止一个咁少的。喂，但第二个 呢，但你嗱你嗱。答翻啲網友問題，或者我哋嗱有一個叫做係嗰個漫畫嘅嚇，有即係有一張漫畫喺個網嗰度流傳嘅，我哋去一去嗰張漫畫先，係啦，有冇得睇啦？睇一睇啦。咁啊，有啲 page 咧就叫做一個人的漫畫啦，係嘛？即係喺度嗱放大少少啦。咁就话咧呢个嗱，其实就係讲呢件事啦。有个女仔啊，从前咧，咁啊佢就咩啦，即係不满啊，係咪，即係见到鱼蛋革命啊，有差佬开枪啊，咁佢自告奋勇咧就上街啦。咁就咁然之后咧啊，佢就话佢还击咗係咪，唉，咁样样都受到检控，唉，佢但呢、這个咩后面嗰啲人就喺度话啦，哎呀想杀人啊，乜乜乜乜啦，嗱杀人咧首先就冇嘅，咁啊然之后咧， 就因为呢单嘢呢，咁呢个女仔就不甘就被定罪，就决定逃亡去台湾。咁最后尾啦，啊就前路茫茫呢，就搵自己人求助啦。咁呢个自己人系边个呢？咁当然啦，即系如果你喺一个咁简单嘅图画里面嚟讲呢，咁应该系咪搵你呀，土伯？ 即系对号入座，如果 你 要、 你要对号入座，嗰、那个就系你啦，系嘛？啊，咁就或者系你嘅同路人啦，系嘛？咁佢又唔知嗰个系你嘅同路人，咁变咗佢又被你自己人啦，系嘛？咁最后屘佢又结果就被出卖啦，系啦，即系因为佢爆料啊，爆料俾嗰啲记者听啊。咁就係因为我哋禮拜二月嘅时候做个节目，然之后个记者跟啦， 四月又再讲一次 啦，系啦，咁就系、是、造成咗而家所谓嘅爆料啦。就督灰啦，咁啊，结果咧个女仔咧去咗台湾咧吓，就冇理到佢啦，又唔知佢而家点样啦。嗱，首先 update 下而家女仔个现况先，个女仔咧而家系不知所踪嘅，系搵唔到佢嘅，吓咁咧就据你 所谓爆嘅料，其实都系唔系话嗰个女仔俾人捉咗啊、拉咗啦，咁爆乜鬼嘅料啫？去咗台湾啊，佢哋自己内部啲人喺度已经讲紧啦。咁佢月光抗争行动嘅人啊，自己已经喺嗰个咩高登定连登嗰度啊，铺晒佢哋啲嘢出嚟啦，使乜我陶君行讲啊？ 咁佢哋讲咩咧？不如我哋去一去睇下佢哋嗰个 post 啊，即系嗰个连登有个 post， 即系啊，即系入边有啲咩所谓月光抗争啊？嗰班友就喺度即系将嗰啲内部咧嗰啲讨论咧就摆咗上去嘅。 嗱呢啲就叫爆料啦。 嗱、呢、這个就爆料啦。喂，嗱呢啲真系自己友嚟嘅。我哋就我哋唔识佢啦，系嘛？你都好间接咁样知道呢单嘢啫，你都唔系自己友啦，唔系所谓嘅。咁好啦，咁第一咧就其实咧当其时咧有个叫阿咪，有一个叫阿咪嘅即系呢个叫做系月光抗争嘅主席系嘛？系嘛？或者系负责人啦，即系个阿头啦。咁就其实呢单嘢呢就其实係佢自己就自把自怀，就带呢一个女仔，呢、這个女仔叫原来叫 Turbo 喎，我而家都先而家先知㗎咗。咁带咗佢过去之后呢，佢本身即係啲佢自己入面内部嗰啲人呢其实都系咁質問佢㗎啦，係咪究竟有冇件咁嘅事呀、啊、咁但係其实佢自己都唔系话好想认嘅。系嘛？即系都系叫做三针其口啊！即系 不置可否 咁啦，不置可否啦，又认啲唔认啲啦。咁然之后咧，就俾呢一个咧，就叫做系月光抗争咧，就弹劾咗佢吓。咁、佢有嗰几个罪状嘅，首先咧就系话啦，佢诚信传疑，咁就头先我哋讲嗰啲啦，又话你有。又即系自己带咗佢过去，咁啊之后又唔认，系嘛？亦都冇喺内部里边通过一个咁重要嘅行动，就自把自为。咁啊去到第二啦，就系呢个咧误导被捕者，就误导而家呢个 Turbo 啦，就即系讲到佢咧，即系好似好大件事啦，系嘛？即系原本 Turbo 其实佢自己都唔知嘅，即系亦都有啲人就咁同佢讲啦，即系就话佢可能咧就判刑就三至四年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扣減刑期咧都要兩至三年、哦，咁就但系咧就呢、這、一個呢、這個所謂嘅阿咪咧，但其實原來即係嗰啲自己友啊，都話佢唔識法律嘅，就亂咁嚟嘅。 不過佢就算唔識法律都好啦， 就誇大咗刑期啊，話佢 個估計都唔會太遠，因為佢而家係報佢暴動罪啊嘛，其中一個 係嘛， 所以都係麻煩嘅。 咁而家已經有一個係燒車、燒火、燒的士嗰個已經判咗成六年幾九年啦，差唔多係嘛？ 扣埋假期四五年啦，扣埋假期 係咯，嗰、那個最大鑊㗎啦。咁第三就能力不足啊。咁走訪咗咁多地方係嘛？喂，即係你喺完全冇準備嘅情況下，就帶呢個 Turbo 去台灣嗰個尋求庇護。嗱，首先其實如果你尋求庇護，係唔係應該開咗路先咧？你自己收咗風先，然之後帶佢哋嚟咧，係咪？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帶呢個女仔過去嘅時候，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即係走佬嘅意圖啦嘛，係嘛？咁佢本身就係同呢個女仔講嚇，你而家咧就雖然就係有單案在身，咁但係咧就冇限制你出境嘅，所以冇事嘅。系嘛？咁而家就带佢出境啦。 唔系，同埋最重要咧，佢所谓能力不足嗰样嘢咧，就话佢喺冇任何准备嘅情况之下，你已经带佢去啊。 系啊， 即系话你事前究竟人哋点样去申请所谓嘅庇护噶？系咪攞晒啲足够嘅文件啊？嗰啲咁嘅嘢嘅情况之下咧，就已经明明白白带人去啊。 隨時可能去到台灣先走去約人哋見面啊！ 唔係啊，你就喂，你真係最，你即係其實你根本上都係搏一鋪。你去到喂，你睇清楚先。第三，你話 highlight 下先，喂我哋。喂，佢曾經向友人詢問做妓女嘅詳細情形、哦。喂，搞到人哋要挺而走險，喂，要搞到要做雞為生、哦。喂，你有冇搞錯啊？喂，呢条友， 喂，所以咧，呢镬嘢咧系大镬在于咩咧？我谂差唔多啦，即系佢哋自己自我爆料嗰啲咧，其实老实讲， 嗱呢啲就真系自己有啦， 系啦， 阿龙坐埋咧， 即系呢啲就所谓自己有啦，而我就梗系唔系自己有啦，大佬我几时变咗你自己有啊？ 系嘛？ 我只系听过有人问时代力量，有人问我点睇，咁咪答你咯。 咁有人话呢啲漫画呢就其实头先嗰张漫画呢又係嗰啲熱狗 page 所为。即係因为你其实你知道啦，你啲熱狗呢其实都几大镬嘅。係咪又成日嘩呢排嘩左右开工俾人。喂又呢一个郁文啦、啊、即係又话你、啊、即係呢一个相呢个而家即係佢相陈一王呀、啊、一个就係阿陈世伟啦係咪陈文啦、啊、加埋王阿王啊呢、這个王杨达啦就话反骨啦又成啦。喂搞搞下喂越搞越大，喂你而家熱血時報，喂你督數嗰啲嘢人盡皆知，喂你一有呢啲咁樣嘅事咧，就借機抽水，然之後揾第二個人做目標，喂取散啲散啲注意。 喂，如果從呢個背景嚟講咧，咁、有極大可能性係借我嚟咧，係轉移視線， 轉移視線啊嘛，呢個係。 因为点解咧？即系你咪又系继续讲翻花生台、督灰台咯， 咪就系咯。 屌你厌唔厌嘅啫？喂，你自己人喺嗰个连登啊，爆得仲清楚过我啦。我只系知道时代力量收到呢个 request， 问我台湾华民珠宣嘅同事，跟住问我点睇。我纯粹从嗰个女仔嘅角度，我都唔需要法律知识啦。我答咗你啦，你好似女落咁嘅。我 exactly 用呢一个 example 啊。佢边度都唔使去喎，你都要谂清楚喎。 或者年纪咧就冇咁大嘅朋友咧，如果你大个睇过呢一个叫古惑仔啊嘛，古惑仔二咧咪就系陈小春啊，就系衰咗之后真系着草去台湾咧，嗱就系嗰个情形咯， 做唔知咩堂堂主啊嘛。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，嗰、那个堂主啦啊，就系、 是、女落嘅意思就系当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喺廉政公署成立嘅前后咧，佢走佬本来去加拿大嘅。咁但係因為加拿大同香港係有引渡協議㗎嘛，即係話如果廉政公署去起訴你貪污嘅時候，咁梗係可以喺加拿大引渡啦，咁所以佢就即係走佬去台灣。咁所以我就用呢一個例子係最生動嘅例子呀， vivid example 嚟㗎啦。你咪諗清楚㗎。 喂， 第一你唔知道究竟你個控罪最後嘅 legal consequence 係乜嘢，有冇足夠證據證明你有做過呢樣嘢，所有嘢我哋都唔知嘅，因為我冇睇過你個 file， 冇睇過你個 case 嘛，係咪啊？係咪一定死梗㗎？ 嗯， 喂，就算係死梗都好，你點都要定一版㗎啦。 唔係，呢個係要付出代價嘅，確實係。 喂，你梗係要做烈士，要做義士，要做英雄啦。 唔係，但 我係你哋嘅 logic 嚟㗎，唔係我嘅 logic 啊。不過 anyway， 好啦，就算俾你攞到所謂嘅庇護。咁你点样做人呢？十八岁噶咯，你一世流流长噶，去到六七十岁，净系呢个台湾好似女落咁啊！ 嗯， 喂，女落唔同，女落好有钱、啊，大哥，你去台湾搞咩啊？系咪？即系就重新嚟过，重新做人噶 嘛？你咁样弃保潜逃咧，你即系其实 我为佢好啊！ 吓、 啊，我先话俾佢听，你叫佢谂清楚咋？ 啊， 喂，你唔可能。而家香港已經排緊隊上庭，一月嗰時候上過一次，跟住尋日定今日又再上一次嘅時候，你冇影，喂你仲大鑊喎、哦，大鑊過你有影、哦，有影你都話喂睇下間 case 得唔得，係咪有冇機會可以再打，有冇得求情，或者可以做社會服務令都難嘅，屌你暴動罪就， 嗯， 係嘛，你去美國都申請唔到政治庇護啊，大哥，喂仲有台灣，就算而家你話民進黨執政都好。佢更加要妥善處理同老共嘅關係同香港嘅關係。如果佢今次佢俾得你嘅話，即係話同老共係全面對抗。 唔係，不過我覺得咧，台灣都冇春㗎啦。因為其實你唔好話我哋香港人啦，你淨係你自己講呢個民進黨嘅前黨工，你講呢個李明哲， 唔係啊，你唔好話佢冇春啊。其實民進黨上咗台之後已經諗緊咧， 是即是所谓的难民法和即是政治庇护这样东西的。 哦，即是他都想过的。 而据我所知呢，就是我们都有些同事或者是台湾的社会人士呢，已经是帮紧例如内地那些维权人士啊，暂避台湾啊，或者 是正式申请入籍啊，即是真的政治庇护啦那种。 不是，我真的怀疑呢。 同埋就算。 啊， 林荣基嗰时候都得啦。 哦 ,ok。 基哥嗰时候啊。 但是你讲紧 嗰啲。我哋有人问紧。 嗯。 台湾政府系可以接受阿基哥㗎啦。 嗰啲系政治迫害嚟㗎嘛。 系。咁因为老实讲阿基哥所做嘅嘢喺台湾同香港系唔会有罪㗎嘛，系一中国之后罪㗎嘛，屌大佬。 你买书嘛，嗰个买书嘛。 跟住你俾国安夹返返去呀大哥。 嗰个 case 唔同。 喂，你内地嘅维权人士。可能真系好似我哋咁样吹下水嘅，就开个网台，点会三条一齐拉咗佢啊，大佬？ 唔系嗰啲 民之事啊，跟住点个国家啊，仆街！咁我梗系攞到政治庇护啊，大哥。 嗰个新闻自由、出版自由嘅问题系嘛？即系你同而家呢个女仔佢所参与嘅叫做系鱼蛋革命啦，你自己都话革命啦，系咪？咁如果你革命，你唔系勇武嘅，咁你革咩命咧？咁所以你咁讲，喂，你毁过于你话仁哥又好啊，你又好啊，完全冇意义嘅呢、這个系。 嗱，仁哥嘅法律意见咧，就我冇同佢讨论过嘅。 系， 不过啱咁巧，大家都系接受嗰个访问嗰阵时候，嗱，我老实讲，我已经唔讲好多噶啦。我只系话，我五月嘅时候翻台湾嘅时候，再问嗰啲同事，已经即系系冇再 follow up 噶啦，即系都唔知佢去咗边度啊。系、咪？即系可能佢匿埋咗，但我觉得咁样唔系办法咯。 系， 即系本土派，你清醒啲，听下我哋曾经有过即系就呢啲问题嘅政治经验啊，同埋抗争经验嘅讲法啦。你咁样做系唔系办法噶？你咁样走咗系唔得噶。即使美国佬俾政治庇护你啊，你估你嗰度一定生活到噶，大哥？你唔喺嗰度出身，你嘅文化。是完全和你不同，即使你讲英文讲到啦啦声都好。喂，你黄皮肤就真的黄皮肤的啦，屌，就好像我们歧视大陆人一样的咋。一听到人家广东话不正就已经起晒杠的一样的咋嘛。是不是一听我你听到啦，大陆人家一听就听到你的 accent 不准啦，大哥。是不是完全不是鬼佬的英文啦咁样。喂，你是要想清楚的。所以我为什么我反复强调，你做这个行动之前你有没有想清楚的，而你是没有一个 legitimate 的 cause 的。你说你搞建国，你搞独立，你搞自决，去做一次的暴动行动。Appreciate。因为你为了你自己的理念去做嘛，那鱼蛋夹唔嗰得是为了什么啫，屌。咪就为了几粒鱼蛋咯，几戆居。是不是人掟你又掟？ 不是啊，他可能即是这个女仔呢就真的听了卢斯达讲啊。咁啊，喂。人哋王丹啊，当年啊，都系逃亡咗去台湾啦、啊。 咁、哎、但系， 喂卢斯达咁样同佢讲啊嘛，呢啲咪真系误导啦，大佬。 但系王丹个逃亡嘅原因，或者应该咁讲，王丹系保外就医，佢保外就医嘅原因系佢参加过呢个六四嘅民主运动啊嘛，哈哈。 嗱，即系呢个咧啊，即系有少少 inside joke 啦，同大家交代一下啦。咁因为本土派嗰啲友咧，就真系乱 Q 咁嚟嘅， 就屌鸠王丹。 系啦，就屌鸠王丹。咁啊，王丹咧就最近就讲一句说话。就是话咧，如果你台独嘅话咧，其实都应该要付出啲代价嘅，系咪？即系如果你冇可能流血咁样样就有台独啦，之类咁嘅说话啦。 佢嗰句说话咧就系差就差在咩咧？佢就话如果你唔系谂住流血讲台独嘅话咧，就唔该你唔好打嘴炮。 系啦，唔好打嘴炮，系啦 ，exactly 咁样。串串地嘅呢句说话，同我讲嘅嘢系唔会有太大差异嘅理念上。 呢个 即系话，如果调翻转头讲就系、是，你为咗革命，你为咗独立嘅话。你要甘于牺牲，甚至乎自己的性命。 嗱，呢个就正如嗰阵时咧，阿黄之锋讲句差唔多嘅说话啦。其实佢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都讲过差唔多嘅说话，系咁俾人屌啦，系咪？即系嗰个效果一样嘅。咁但系而家喂，卢斯达就话：，哎，你嗰阵时啊，你仲好喂，你真系吓、啊，喂，你好反骨啊之类咁嘅嘢。喂，你嗰阵时你逃亡过去台湾啊，系嘛？喂，但系人哋嗰阵时唔系去台湾， 佢嗰阵时候正式嚟讲系喺美国攞到呢个政治庇护，佢好拖，佢拖咗好耐咧，先至攞呢个 permanent residence。 系， 佢拖到差唔多系2013-2014年咧，先至正式系所谓攞美国嗰个嘅永久居留嗰个身份。以前佢好似咧唔知系一张唔知咩特别嗰啲纸嗰啲咁样咧，就系俾佢出出入入境嘅咋。所以跟台灣是沒有關係的，去台灣他去教書而已，屌你連 fact check 都錯。 不過 anyway 啦， 佢想講一樣嘢，佢話你人哋俾咗避難所，而家你有得去美國啦， 即係反骨咯，係。 係，但係個問題就係人哋去美國先，跟住再台灣嘅，屌你搞清楚啦， 同埋佢喺美國嗰度係搞咗好多年噶嘛，俾人保外就醫送咗過去之後， 但係佢一路拖咗好耐，先至攞個 permanent residence 嘅。據我所知，因為佢有同我噏過下。就話我準備冇辦法啦，因為太麻煩咧，出入境咧我都係要攞翻個美國嗰個 permanent resident， 因為好多海外嘅流亡嘅文化人士咧，係不心不甘情不願咧，係攞張綠卡嘅， 係， 即係佢硬係覺得第一可能翻去革命啦，翻嚟做官又好啦，或者係即係硬係覺得呢一個身份咧，我係唔可以冇咗嘅，因為如果你真係攞咗綠卡成為美國公民，然後永久居民啦，咁嗰陣時候咧，佢覺得即係。人哋就係會有多個指控㗎嘛，如果你真係美國佬嚟搞我嘅啫，即係老共就會咁講㗎嘛，係咪，你全部嗰包仔甚至乎喺民運圈裏面都會㗎，哇你又你唔怪得咁激啦，屌你咩揸住綠卡係咪，你揸住美國公民身份，唔怪得你叫我咁勇喎，咁即係會有咁樣嘅質疑呀。 我聽過第二個講法係即係黃丹唔知接受 N 年前嘅無線訪問，即係話佢唔攞綠卡嘅原因係佢唔可以否定自己㗎嘛。 OK。 後屘佢都攞咗啦，因為即係太出入太即係麻煩啦，每次整張 issue 張紙俾你，即係嗰啲嘅特別嗰啲咁樣，咁所以後屘佢都攞咗啦。 唔係，不過 anyway 講翻嗰單案先，咁就其實嗱，土伯你就唔係認同呢位少女嘅行為啦，係嘛？即係 我同情佢，我真係 同情佢，咁但係未至於話即係咩同唔同路人啦。 喂，如果佢真係問我有能力啊，你應該係要咁問我嘅。如果真係你有能力嘅時候，你會點做呢？我有能力令到佢可以喺台灣嘅話呢，我第一我依然問返佢一句說話，你有心理準備好似女落咁未？好啦，如果你真係有，再睇返你嘅具體嘅 case， 有冇得打㗎？如果打梗係打落去啦，第二你自己都要諗清楚，喂可能你承擔嗰兩三年嘅代價你係覺得值得 rather than 係走咗去台灣變咗女落咁㗎喎。 唔系，但我想知道 咁你都要顶一板噶，系嘛？吓，即系所以其实好多嘢其实要同佢倾清楚啊！我冇资格佢同佢咁做，因为你揾我，我都帮你攞唔到即系台湾走佬证噶，大佬，系咪？我揾唔到，攞唔到办法噶，我自己都走等唔到去台湾啦，大佬，我凭咩攞去台湾啦 ？OK， 喂，咁但系 suppose 你其实你喺台湾嚟讲。其实各有各人物啦，你有你嘅人物，郁敏都有佢嘅人物噶，系咪？咁郁敏做咗啲咩咧？咁样样，即系 佢一定而家呢班鱼蛋革命嘅班僆仔僆妹咧，一定系揾独派嘅， 系都有嗱。 因为点解咧？喺表面上、牌面上咧，佢梗系觉得时代力量啊、民进党啊、 近啲 绿营啊，系似佢哋嗰个谂法噶嘛？ 嗰个光谱啦，总之就 系咪？咁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喂，人哋。有對自己個社會有一套好清楚嘅分析同埋理念之餘，仲要考慮自己嗰個成個政府嘅政治後果，尤其是民進黨執咗政之後。 喂，不過我哋聽下鬱敏點講先啦， 佢聽下鬱敏又點樣吹下先， 唔使畫面就聽嘅啫。 幾個月揾到你個單案有咗結果先，咁有個可能性係咁樣。咁但係發生件咁嘅事咧，我就講另外一個問題嘅就係、是，嗱而家講咗出嚟啦，報紙登咗出嚟啦，係嘛？咁其實我一早都已經知道呢件事嘅，咁我亦都好關心，我問嗰啲相關嘅人啊，認識佢嘅人啊，咁樣你同我哋見過面、傾過偈嘅。我當時同我哋講，我就係最緊要佢安全嘅啫，係嘛？我又唔知咁多嘢，係嘛？咁但係你棄保潛逃咧，你即係呢個係咪一個辦法咧？我又喺度諗緊。咁但係我而家要講嘅就係、是。屌你咪台湾会唔会俾你政治庇护啊？我就真系拗头啊！屌你老母亲中爱台啊！连民进党都话系咪啊？你如果蔡英文政府俾佢政治庇护，咁你咪得罪共产党啊？系咪啊？咁所以其实而家嗰个政治形势系变到真系，即系唔系大家可以想象嘅，系咪？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年长嘅人咧，对于一个十几岁嘅女仔嘅，即系呢种遭遇，我就系好同情，系嘛？咁佢屋企又有家人，咁佢旺角事件发生咗之后，咁佢又俾人拉咗，又要去上法庭，咁啊担保候审，跟住而家就据称人去咗台湾，同埋申请政治庇护，咁呢个真系系，即系我唔知点去解读呢件事，系咪？佢哋香港而家系变成咁噶， 拉拉得就拉，系嘛？告得就告，系嘛？咁跟住点咧？系咪？咁我哋又真系无能为力，做到啲咩咧？系咪？咁只能够即系私下做啲嘢，系嘛？即系揾啲资源啊，咁尽量可以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就咁啦。咁我都唔高调噶，我又冇话即系除咗个次话俾啲手足听啊，我哋嚟个现场版，跟住大家啊，即系表达啲意见啊。咁我哋啊有嚿钱喺度，咁睇下可以帮到啲咩有需要嘅人就咁啊嘛，系咪？咁但系而家联络就断咗啦，因为郑议员就唔帮我联络啦，咁我就唯有去揾第啲人啦，系咪？就咁样，系嘛？咁佢唔帮。 好啦，大家都应该听到啲嘢啦，我哋转头翻嚟再讲讲，解读一下郁文点样讲先。有两个 point 啫，头先系第一，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